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招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橙子70后，非职业绘本作家，从银行跨界而来，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女孩，用纯真和美好为孩子们写故事讲故事。代表作品《步步熊的雨衣》《我依然爱你》等，曾入选中国童书榜原创绘本100家。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橙子。作为银行的高管，橙子白天在工作单位要的是总揽全局的理性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晚上回到家里，橙子就变身小女孩，尽情享受她的绘本世界。 银行的工作，你想那个是费脑子的， 嗯， 是吧？ 对， 也挺累的，回家还带孩子， 嗯，对。 本来职业妇女带孩子就挺辛苦的了， 对。 然后还想写东西， 对， 嗯 啊，实际上我后来写作呢，也是有一种对孩子的率先垂范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情感在里，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家长可能对孩子要求比较多，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我可能对孩子不会那样， 嗯， 我可能告诉他，就包括学知识也好，包括参加活动也好，我说你积极的参与学习也好，我说不要看名次，你学会了为止。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也是，我说要向着你既定的目标一直一直朝前走，而我呢不会强加于他，说考前几名啊，什么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这些我可能不做要求。那么在他成长过程之中，我想做的就包括我后来能全身心的进行写作，那我可能更多的是我想一个引领，作为一个父母， 对， 而不想单纯的去说， 对， 嗯，我要， 所以就是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比父母对孩子说了什么要重要很多很多。 嗯 嗯，咱们老说给孩子松绑，素质教育什么什么，我理解给孩子松绑其实就是给家长加棒。 对对对， 对吧？ 对， 你得把自己经营得足够好， 对， 展现你最好的那面，孩子是有样学样的， 对，上行下效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小孩学习的时候，我可能很少看电视啊，很少弄手机啊什么的，那小孩可能无形之中呢，就是一种动力，因为我经常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我觉得学习是一生的事情，他不是说就这个阶段，我是想让小孩感受得到我在努力的工作，我在努力的在实现着我的一个小梦想。 嗯，实际上我理解绘本哈，我到现在仍然非常喜欢读绘本，就是它真的不是光给孩子，甚至是低幼孩子看的， 对对对对， 它有很多最朴实、最简单的人生道理和最真挚的情感， 对， 而且可以让你用最少的时间，就是你空闲下来一小会儿的时间，你就可以翻一本，但是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不经意间就打动你， 对对， 就击中你，然后你想哦。真的我可能忽略这些东西太久了，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不光是孩子能看，大人也能看，而且最好的状态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的一种东西， 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呢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你这本《我依然爱你》是几岁前的，我说是0到99， 是，真的是， 对，就包括我之后这书出来之后也给很多人看嘛，包括你给你不同年龄段的人，但是确实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不同的感悟，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绘本的一个魅力， 对 对，每个年龄段看的，每个年龄段的所思所悟是不一样的， 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啊，然后要写一些很美的绘本啊，也在写了， 但是不是说我想写就有人给你出版的 啊？对的，对对， 是啊，怎么最后出版社能联络上，然后出版社决定能出这本书呢？ 实际上，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执着，而且也很单纯。我当时呢想写书的时候，因为我开始关注了这个童书市场嘛，喜爱嘛，就是在一次童博会，我去各个出版社那儿去看，然后我就看童书，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普普兰，我觉得普普兰引进的那个书特别多，特别好。后来当我想出书，实际我就是 在，你是毛遂自荐的吗？ 我是毛遂自荐，我是在书展上拿了人家的一张名片，当然我拿了好多张，但是我最后我选定了普普兰，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吧， 你就直接给人打电话 就给人打电话了。当时他们特别惊讶 你都不认识人家， 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 你怎么跟人说呀？ 我说我现在有故事，我想出一本书。当时他们说 你是谁呀？ 对对对，你是谁呀？你出过书吗？我说没有，从来没有出书。我说那你为什么突然要出书啊？我说我觉得我这个书挺适合孩子读的，大家都可以读。因为在这本书之前还有两本低幼的，就普普兰首套低幼儿童绘本，叫波波熊的雨衣和下雨了，那个更小和小孩说为什么要出书？我说我就觉得这故事挺好，让更多的孩子们去看，就这样的一个目的，没有什么。 你就这么说的，让人家编辑什么反应啊？ 他们后来跟我说，就觉得哎呦，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他没有直接挂了你电话，还真是挺不容易。 没有 真是挺有心的哈。 就这点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而且是没有名气就什么也没有，而且我是给人家副经理打的电话。然后就约了一下时间，他告诉我这两天有点忙，说过两天你再打吧。就我这个因为是 要搁一般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敷衍我 呢？对对对对， 就算了吧。 对，我没有， 你就真打了。 我会在台历上写，人家说过两天，我就在第三天打的电话。 太实在了 对呀、因为这可能因为是在银行工作，这个数字非常敏感，说过两天我就第三天打的电话。后来他们经理也说很执着，说那来一趟吧，然后就去了。 去了然后就谈 然后 就说成， 然后就给他们看故事他们因为刚开始是出的那个波波熊的雨衣嘛，他们觉得哎呀挺惊喜的，然后就做了。 那个波波熊的雨衣是什么意思啊？讲的 波波熊的雨衣它是讲呢，就是一只小熊是萝卜的波也念 波波熊 对对对，波波熊是讲小朋友之间的以游戏为主的这样一个故事，就他穿着雨衣，然后在下雨的时候和小朋友分享然后在雨中游戏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怎么能想出这样的故事呢？ 我就是在上班的途中看到一个小朋友穿个雨靴，当然雨过天晴了，没有下雨，这小朋友还在雨里玩呢哎呦，我当时就想天呀，就灵感爆发了，因为我白天要工作嘛我就迅速的拿纸记上了然后晚上回家我一气呵成写了这个故事，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心潮澎湃 真是一个感性的人就是在路上会看小朋友在干什么会看老人家在干什么 对， 然后就会心里有感触 对， 然后就要把这个感触写下来 对对对， 你好多人感触写下也就算了是吧，你要把它写下来 对我就要写下来，就包括有落叶的时候我从公园里穿行然后我看那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就会突发奇想也写个故事吧，就这样 那后来呢，你的第一本书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就出了 就顺利了所以呢我经常是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对的，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果真就实现了 果真就实现 了，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么 顺利吧。没有想到，没有而且我当时很意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我想法好像比较单纯就是想这个故事挺适合给小孩看的那如果更多的小孩看，就是更多的小朋友快乐，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儿 你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想法也很简单 就这样后来他们也经常拿这个事儿跟我说哎呦当时真是那种特单纯，就觉得我要出书 有点不谙世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我现在再回头想来，为自己的勇气点个赞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橙子70后非职业绘本作家，从银行跨界而来，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女孩，用纯真和美好为孩子们写故事讲故事，代表作品《步步熊的雨衣》《我依然爱你》等，曾入选中国童书榜原创绘本100家。 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橙子。那我依然爱你是第二个绘本还是第三个？ 第三本啊， 布布熊是两本， 对 啊，有第四本吗？ 有，现在应该正在进行。实际那本书我是2016年写完的 啊， 然后因为画 出一个绘本要跨这么大的时间， 对呀、 啊， 我对我这本书2015年3月 两年 对写完的 一年多， 对对对，然后2017年10月出版，两年多时间，对，因为那本书呢也是这个画家画钟玉、 啊， 对。我比较喜欢他画的这个小女孩儿、 啊， 嗯，所以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也是是我小时候的故事 啊， 是我小时候住院发生的，在医院里是我和一个小病患小孩儿 啊， 然后呢还有和医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嗯， 也特别特别的温暖 啊、 嗯， 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啊，温情就两个小朋友、啊、对，在医院里发生的。实际上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当初没有想过说我要呼唤什么， 嗯， 不像这本我确实想呼唤大家关注老人， 对 对，但下一本书呢我可能没有这种呼唤在里边，但是就包括画家包括编辑们他们看完了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当今的一个话题， 对 医患关系， 对, 对， 我说我只负责情怀和美好，剩下的你们来负责了。 所以这些年写绘本文案的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很享受的过程， 对，非常享受、 嗯、 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年轻了很多， 嗯， 心理上的包括整个人的精神呀、 嗯、 都会觉得很好。 你们银行的同事知道你写绘本这事儿吗？ 也会知道， 嗯、 但我不 会，他们会不会特别诧异啊？ 嗯， 我们那个谁谁谁，我们领导居然这么有童心，会吗？ 会，因为我不会刻意的去宣传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我的一个兴趣和爱好， 嗯， 我也不希望通过我的资源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只是他们有时候会。啊，在书店会看到，因为后边会有我的名字的、嗯、啊，是你吗？我说是的呀。 他们说啊， 啊，他们天呀， 不敢相信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会这样。但是他们会，因为我经常订书嘛，包括当当、亚马逊、京东，我经常订书，所以每、 啊、 几乎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大那个快递来，都是书，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你都订什么好书啊？然后我也会给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的员工会给他们分享， 嗯、 就相当于开个书单儿。我说你现在应该看给孩子看这种书，看这种，看这种，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你怎么那么专业呀、 嗯、 我说我爱呀，因为我关注啊。 那你在银行的同事们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呢？ 他们觉得我特别有情怀，是一个文艺小青年吧。 我摊上这么个领导简直是哈、幸福死了。 对对对对对，他们会觉得挺幸福，而且我们就银行可能不同的岗位要轮岗什么、 嗯、 就每当我从一个地方走去另外一个地方、 嗯、 那么这个地方的员工真的就会 舍不得 会啊哭啊然后去看我呀就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去了他们觉得哎呦之前我都打听了啊，您特别好啊，特别有情怀啊、 嗯、 特别的喜欢员工啊、 嗯、 我说我可能真的就把大家可能都当成孩子来看、 嗯、 啊，就是慢慢的长大就也包容， 是又喜欢孩子又关注老人，这样的人一定是心软的人 啊。对对对、 嗯、他心怎么也硬不起来。 对对对，我的泪点也很低，就自己看自己的书会 看得吧嗒吧嗒掉眼泪。 对对对，是这样。 会被人笑话吗？ 会的会的，就像看电影啊。 先生会笑话你吗？你儿子会笑话你吗？ 我儿子会，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看烛光里的妈妈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是学校组织看的、 嗯、 他跟我说，他说去看之前啊，因为都是小学生嘛，都是妈妈带着、 嗯、 或者父母带着孩子、 嗯、 说你千万别哭，你哭我同学会笑话我的、 嗯、给你打预防针，可到时候还是控制不住。 对呀、啊、然后我哭得稀里哗啦，他就用那个纸巾啊不停地给我，妈妈别出声，哎呦我哭到最后就开始那种抽打了、 嗯、 他说妈妈你别吱声，你赶紧擦一擦，就这样。 嗯，好可爱的妈妈。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镜头可能过去了、 嗯、 但是我过不来，我还在哭、 嗯、 我还在流泪， 沉浸在那个情境当中很久。 嗯, 嗯，所以呢他们说检验一部电影的好坏包括是否感人、 嗯、 让我去检验就好了。如果我没有哭， 你检验的不够，你太容易哭了。 对，说如果要是我都没哭，那可能这个是 就不够感人了 啊。对，不够感人，因为我泪点比较低。 嗯你很喜欢你自己现在的样子吗？ 我挺喜欢的。而且我可能有点自恋。 啊，没看出来 啊，我有一点自恋， 嗯， 我总会觉得就像身边的人会说啊啊，老了很可怕， 嗯， 啊，包括这个年龄怎么办， 嗯 啊，我不会想，我是真的不会想， 嗯， 可能不贴那个干部履历表的时候我不会想这些， 嗯， 我总会忘记年龄， 嗯 啊，直到一天的时候忽然想哇塞我这么大了， 嗯，儿子都上大学了， 嗯嗯嗯 嗯， 是这样， 其实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姑娘呢， 对， 我还没有真正想长大呢， 哦，是 是吧，我工作上我作为银行领导的时候我一定是一个成熟的稳重的， 嗯，对 啊，这样有事业心的有范儿的领导，但是我在我的日常里头我的最本心的深处我仍然是一个很温暖很天真，嗯， 很有爱 很单纯， 嗯 啊，心里充满爱的一个小女孩， 嗯，对，是这样， 很难的 啊， 真的就是在社会上打拼过的人，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年龄很多人都会有中年危机， 嗯， 各种各样的生存压力，嗯，银行的活儿也不是好干， 哎呦，特别难 是吧， 嗯 嗯，就是在经历过生活的咱们不说重压，但压力一定是有的， 嗯， 在经历过这些以后，这样一个年龄，身为女儿、母亲、妻子、工作单位的负责人， 嗯， 方方面面要顾及的事情太多了，还能保有内心的那种童真，嗯，我觉得太难了。 嗯，是，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因为年末嘛，银行工作很忙， 嗯， 但是我母亲呢也生病， 嗯， 啊，摔了住院，但是我又照顾不了她，因为要工作嘛， 嗯， 啊，而且我的属于事业心还非常强， 嗯， 我是属于就是做这个事业一定要给她做好，无论是干嘛，既然要做了，就要对我的这个事业要负责任， 嗯， 我一定要对我的员工负责任， 嗯， 所以呢，我整妈妈手术的时候我去了，剩下的时间呢我就雇一个人，但是我的心里实际上非常非常的难过。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我来做，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然后也会焦躁，就会特别的焦躁，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担心，我就在想我心里的爱的这个事业我是否会坚持下去，因为我感觉包括我的工作包括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 嗯， 我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再去做我喜欢的事了，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发现真的有点老了，就力不从心， 嗯， 会特别的难过， 嗯嗯， 但当那个阶段一过去的时候，哎呀，我就精神焕发了，一下又回去了， 嗯 嗯， 就是还是要给自己留点念想， 对对对，就还是要， 就有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 不能放弃， 嗯， 一定要坚持，所以我对小孩啊包括对家人，嗯，包括先生也会谈到一些困难呀， 嗯， 坎坷呀，我说实际上在人生的路上都会有，我们就一直一直向前看， 嗯， 一直一直朝前走，所以我儿子有时候还说妈妈你怎么那么单纯， 嗯，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长这么大的， 儿子也好可爱 啊，对对，他经常会说， 嗯， 因为有时候就包括因为现在经常有电信诈骗嘛，我虽然是说再提醒自己， 嗯， 啊，包括在银行我们也都会提醒客户这电信诈骗， 嗯， 就我们每天也会接到， 嗯， 但是一涉及到小孩的时候我就会相信啊，然后我就要核实啊， 嗯， 他说你天天提醒我们你这怎么了，我说可能一到提到自己亲人的时候瞬间就弱智了， 嗯 嗯，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更让我家人担心我，包括年轻的时候就我没有写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 嗯， 哎呦这怎么老这么幼稚，你怎么和大家相处啊， 嗯， 啊会有这种担心， 嗯 嗯，但是可能大家了解了之后啊，就包括我现在啊也有一些小粉丝们哈， 啊， 会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解答呀，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天呀你这个年龄怎么还了解这个特别小小孩的心理呢，我说我可能我自己就那么大 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女孩， 对对对对， 几岁啊，三五岁也就这样了 啊，对对对对，实际上这样就包括我先生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也会参加， 嗯， 但基本上确实插不上话， 嗯， 他们会觉得嗯可能嗯就确实比较幼稚吧， 嗯， 啊比较简单，我就听着可能也就是听着， 嗯，所以你其实关注的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啊，对， 可能一方面就是我银行的工作 啊，对， 我把它做好了， 嗯， 一定做扎实了， 对对对， 另外呢我只关注我心里头能带给我最多温暖的我最喜欢的那部分，孩子呀 童书啊， 嗯， 老人呐、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啊， 对， 甚至简单的今天的蓝天白云呢、啊，我走在路上看见小朋友在采水，看见老人家拿个菜篮子去买菜，等等这些很细碎的生活场景， 嗯。 那种踏实感， 嗯，对，我可能就活在自己的这个 世界里，但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代表我可以放弃在世俗层面的我的责任。 嗯，对，所以呢写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我真的，我家人，因为我每次都要给他们念嘛，他们尤其是我先生说哎呀，你这样一个小女生还承担着这样大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嗯、 因为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哎呀，我真的希望很多人都能看到这本书、 嗯、 就很多人从现在开始看到我那本书的一刹那就去孝敬父母、 嗯、 啊，去播撒爱的种子、 嗯、 啊，我真的有这种想法。他说哎呦，你好幼稚啊，然后你还能承担这种大爱、 嗯、 他说让我觉得这个小人干大事儿。 但是你银行的工作做得很好啊。 嗯，是， 就是这些童心和这些他们所谓的幼稚的东西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职业人呢。 对，我可能就是投入和专注， 嗯， 就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嗯， 那我相反呢，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投入到另外一个自己 啊， 对，然后我也是非常专注，那我就做这件事情。 嗯 嗯， 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人们老会说，或者说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人他怎么能感觉到自己的完整，一方面是他外显的这一部分，但每个人都有阴影面，就是他背后的那一面，他不为人所知，甚至很多都是不为自己所知的部分。 嗯， 那他会把它投射到某个地方，一旦是正面和背面的东西两项结合，然后这个人才是最完整的那种感觉，最幸福的感觉。可能你的正面就是银行的一个管理者，然后你的背面就是那个心里的小女孩，天真无邪、 嗯、 充满爱、嗯、充满浪漫情怀的小女孩。 嗯，对，我觉得您剖析我特别的准确。嗯，是这样。 嗯， 就像我之前呢，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呢也比较喜欢这个播音呀、啊、讲故事啊、嗯、朗诵啊，啊，特别喜欢。那个时候曾一度认为我毕业之后会从事这样的工作。 对， 但后来呢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呢，确实可能当你的梦想没有实现，或者是无法实现、嗯、或者是说越来越远离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就投入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当中了。 嗯， 但那个我可能就心底里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我会想无论我从事什么那我都要投入，不管我喜欢和不喜欢，那既然让我做了我就要去把它做好、 嗯、 那后来呢让我的这份情怀得以释放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现在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 啊、而且也促进着我能更好的去工作。 好，那最后我帮你实现你的一个梦想吧。你不是小时候想当播音员吗？ 谢谢、哦、谢谢 想咱把那个书里的一部分来你自己朗读出来好吗？ 太感谢了。 就是奶奶的竹筐满是爱的小秘密，就是你的我依然爱你这个绘本的最后你写的一段话。 嗯，好。哎呀，我特别感动，特别感谢您。奶奶的竹筐满是爱的小秘密，成长的路上总会有难以忘怀的事和永远铭记在心的人。对我来说，和奶奶在一起相处过的日子一直都在记忆深处，每每回想起来心里都充溢着温暖。我的童年是在城市里度过的，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生活简单朴实，但快乐总是很多。尤其是一放假，我和哥哥就坐上长途车跑到乡下奶奶家，和小伙伴们在田间肆意地奔跑玩耍，奶奶则挎着她的竹筐一刻不离地跟在我身边，一会儿拿出个烤红薯，一会儿拿出个烧鸡蛋，还有那带着花的黄瓜和大大的西红柿。这个竹筐在我眼里就是个宝筐，随时能变出好东西来。 好了，听众朋友，橙子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